我国16号为海外好友家属举行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宴会，有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张伟华、周保中、柴世荣、季青、江泽华、刘通世、范德林、尚月家属一行、胡振一家属、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金顺玉、朴吉松、金哲、徐顺玉、梁成龙家属一行、海外好友孙元泰家属、国际主义战士诺维琴科家属一行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